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由日常小事和具体需求构成，有赖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准对接，也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接诉即办改革三年来，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建立起一套对市民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那么，作为穿起民生万家线的绣花针，12345市民服务热线怎样促进共建共治？街道社区在实践中创新了哪些工作模式？一声哨响，一通电话，一号响应，如何让主动治理向前一步？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小区门口各种车辆乱停乱放怎么破解？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居家养老与麻烦谁来管？遇到这些问题啊，北京市民肯定会想到一个电话12345。2019年，北京实施接诉即办工作机制，12345热线一号响应整合了54条热线，各区各部门343个街道、市属44家国有企业全都纳入接诉即办体系。市民办事不用再费劲去查到底归哪儿管，直接拨打12345就行。那么12345热线是怎么运行的？怎样做到快速解决问题？如何保证难题的解决呢？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宁。王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呢，现在北京的市民哈，遇到问题很多都会拨打12345，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根热线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这根热线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从2019年开始被融合成为全新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家可能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呢，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哈，这根热线的由来故事以及肩负的历史使命。 好的，主持人，建立呢12345热线呢，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进一步拓宽我们党委政府啊。联系群众的渠道，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促进首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那么12345热线呢，历经了数次的调整和升级，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34年的历程。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从12345热线的名字说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知道我们12345热线从成立以来大概有几个名字吗？那么这几个名字背后体现了什么？这样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回应吧。北京12345呢，成立以来呢，共有5个名字。第一个名字，1987年，它的名字叫市长电话。当时呢，只有一条线，3个接线员。第二个名字呢，是2000年的6月23号，成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便民电话中心，有10个人工坐席，50条声讯服务。那么第三个名字呢，当时是在2006年，北京市呢发布了15期间的城市减灾应急体系的建设规划，明确了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应急管理体系，确立了3+2的应急管理模式。三呢是指市级的应急管理机构，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区应急管理机构。二呢是指市紧急报警服务中心和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同时呢，为了2008年奥运会，我们在2007年的5月15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便民电话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200个坐席。那么2012年10月份呢，建成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综合受理调度平台，充分利用了信息化的手段，建成了集传统电话、微博、短信、互联网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服务系统，400个坐席。那么第四个名字呢，2018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服务热线工作，全面提升服务百姓的能力呢，我们制定了热线整合的3年行动计划，成立了 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的管理中心500个座席。第五个名字呢，就是2019年伴随着接诉即办改革成立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10月12日呢正式开通了企业服务功能，2020年呢开通了微信座席，实现了传统电话、互联网、微信、微博等多渠道的综合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表达诉求的需求，650个座席。那么这五个名字的背后呢，体现出这条热线伴随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提升的过程，也是市委市政府对这条热线的要求和期盼。 好，这是一条为市民服务的与时俱进的热线。那么对于市民来说呢，供电供暖、垃圾分类、交通拥堵、邻里纠纷等等哈，不管是什么事儿哈，只要一个电话就会有工作人员来主动联系，限时回复。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呢是1、2、3、4、5工作人员7×24小时的全年的坚守哈。那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1、2、3、4、5热线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大家会关心有多少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轮班呢，每天能接到多少热线，要处理多少问题，那接到热线之后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有650个座席，1480名的话务员，其中呢有600个呢是市民热线座席，按照1:2.3的配比呢是1380人，有50个企业座席，按照1:2的配比呢是100人，总共呢是1480个人。那么我们的工作机制呢是全天的，我们7×24小时的全年的坚守。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12月14号的12时呢，到12月15号的12时呢，我们1、2、3、4、5热线呢，共受理市民反映呢是58000余件，受理市民的来电呢是50000件左右，这里面呢解答咨询呢是31000件，占比呢61.37%，派单呢是19000余件，占比呢是38%。那么为了方便记忆的话呢，大家好就记，就是一个64开。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呢，市民咨询与诉求的比例呢大概是64，就是60%的咨询，40%的派单，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其中呢14000多件的诉求呢交办到了各个区和街道，其中呢6000余件的诉求呢直接派单到了我们的街乡镇，8200多件的诉求呢涉及到市属委办局和市管企业呢，我们均交到了具体单位呢进行办理。 热线背后是非常完备的流程。那么一通电话哈，表面上看是解决一件诉求，那实际上从接到热线到最后办结是需要经历很多环节，还有各个部门的配合，都需要1、2、3、4、5来了解和沟通。那么我们知道呢，为了提高市民对于热线的满意率哈，1、2、3、4、5也一直在提高速度以及效率。比如说一般事项呢是7天之内要反馈的，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诉求呢要在24小时之内反馈，遇到突发事故和紧急情况2小时之内内必须要有所反馈。那么1、2、3、4、5是依靠什么才能做到这么快的？ 接诉即办呢是以1、2、3、4、5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的诉求响应的快速办理机制。现在来说呢，我们就是通过法制化、标准化、数字化呢来保障1、2、3、4、5热线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次接诉即办的立法对于1、2、3、4、5提出的要求。首先呢是市民向我们提出问题，反映问题，反映的渠道呢除了拨打1、2、3、4、5电话号码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北京1、2、3、4、5官方微博、微信、头条号、北京通 APP 等，通过网络渠道反映问题呢，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开通了17条网络的受理渠道，满足不同群体的表达需求。那么其次呢就是接收、处置、派单、办理和反馈，我们呢要对市民反映的事项呢详细准确的记录，对于咨询类的事项能够即时答复的要即时答复，不能即时答复的呢要派单至相应的承办单位。对于诉求类的事项呢，根据职权法定、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呢进行分类处置，即时派单至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接到派单后呢要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市民，根据诉求的轻重缓急和复杂程度呢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办理，并及时向我们市民和我们1、2、3、4、5进行反馈。那么最后呢是回访和考评，诉求办理时限期满之后呢，我们将会对市民进行回访，了解诉求办理的情况，主动呢核实承办单位有没有和市民联系，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对办理的结果呢是否满意，以市民的评价 作为我们考评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流程呢，是一个从接收、处置到办理、反馈，再到回访、考评的一个完整闭环，是一个环环相扣、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一个自动的响应系统。通过12345这条市民热线呢，连接起市民和党委政府，连接起服务我们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呢，把群众的身边的事儿呢解决好、落实好，把我们城市呢治理得更加精细和美好。 嗯，有一整套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个速度。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市民反映的问题是涉及方方面面的，而且千头万绪。有效率的前提就是要做好精准的分类和处理，比如说难点问题重点解决，个性问题怎么针对性的解决，还有共性问题又如何一揽子来解决呢？这些是怎么做到的？ 解决好群众的诉求呢，是我们12345热线的生命力。为了更好的推动群众的诉求解决呢，落实好我们接诉羁绊的工作条例呢，将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障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解决。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第一个，全面接诉。我们呢将进一步的整合资源，整体响应。全面接诉呢就不设门槛，充分的发挥我们12345市民热线的及其网络平台的作用，作为群众诉求的主渠道。那么还有建立首接负责制，除按照派单异议审核机制协调处理的派单呢，那么接到派单的单位呢不得推诿，首接单位呢应当牵头协调有关单位的办理诉求。我们的分类处置就是呢建立起诉求分类处置机制，对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等问题呢进行分类的管理、分类的办理。比如说我们的分级协调就是呢对承办单位自身难以协调解决的诉求呢，由市区人民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呢对诉求进行分析和研判，提出处理意见，推动诉求解决。限时办理就是在我们的诉求工单上呢注明了办理的时限，办理的时限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和行业标准制定。通过限时办理的机制呢，确保我们群众的诉求呢得到快速妥善的处理。服务企业，那么就是呢我们升级我们企业服务热线，聚焦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和高频事项，围绕具体场景呢推进改革攻坚。信息公开就是建立我们接诉羁绊的工作公开制度，扩大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完善公众的查询渠道，定期呢向社会公布接诉羁绊的工作情况。那么隐私保护呢，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在接、派、办等各个环节呢建立隐私保护制度，运用技术手段呢加强隐私保护，保障诉求人呢安心的反映诉求。主动治理就是我们将呢出台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指导意见，固化提升主动治理的实践经验，建立呢管长远、可持续、标本兼治的主动治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就推动向互联网延伸，建设12345的网络统一智能的受理系统，深入对接呢全市的大数据平台，发挥好民生大数据的数字治理优势和作用。 借此机会啊，我首先想感谢一下广大市民朋友们对这条热线的信任和理解。我想正是因为这份信任和理解呢，决定了我们热线的热线人，全市的热线人呢的努力和坚守。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坚持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理念，不断的贯彻落实好接诉羁绊工作条例，不断的解决好群众的诉求。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节目。 我叫叶淑荣，今年63岁，永定门外街道永铁苑社区居住。比较难的事儿打12345就比较信任，因为解决问题呢比较快，比较办实事儿。我们永铁苑通过12345的我们小区东门的问题，因为出行呢不方便，出门口的那条道比较窄，完了又走车又走人又停的那个自行车，出行呢不太方便，不安全。上学的家长带孩子也特别多，那个门呢进车的通道，所以呢车也比较多，就反映到12345。头些日子刚解决，又我回去一看，乱停的那个车也没有了，完了自行车呢也码整齐了，又弄个那隔离墩弄得挺好。因为老百姓多了这么一个渠道，反映12345，解决问题比较快，就愿意找这12345平台吧。 我叫洪永旺， 今年72岁，50年生人，家住景山街道魏家社区。我所接触的12345接速拒办，前日子我们这儿不是正在改造施工，有些地方呢稍微的吵一点，时间段呢有点不太适应，那有时候就是反应声噪音太大，然后直接给打12345了，12345直接就拨下来了，解决了，得到很好的回答，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正常的施工，所以觉得很满意。12345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接速拒办能够解决很多的实际问题。 我是小钱，今年32岁，我住在丰台区方谷园那边。年终的时候，我家装的无线 WiFi 特别慢，我就反映给商家，商家不给我解决，后来我就打12345，真实的情况都给他反映了一下，12345就回馈给这个商家，这个商家就主动又打电话给我，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然后过了没有多久吧，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我是有这几方面的体会，首先是我反映问题的时候，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而且特有耐心。第二就是他们能把我反映的问题及时的反映回商家。第三就是我也是从商家那边听说，是商家那边有一个专门为12345投诉过来的问题设立的一个部门，会有专门的部门对接我所反映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解决问题也很及时很快捷。之后12345又给我打电话又调查了一下，我觉得的确能为我们市民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渠道和方式，这一点都为12345的工作人员点赞。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由日常小事和具体需求构成，有赖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准对接，也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接速即办改革3年来，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建立起一套对市民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那么，作为穿起民生万家线的绣花针，12345市民服务热线怎样促进共建共治？街道社区在实践中创新了哪些工作模式？一声哨响，一通电话，一号响应，如何让主动治理向前一步？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们也关注到哈，跟12345热线同步联动的还有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各区的党政一把手承接接速即办工作主体责任，区委书记、区长指挥协调，各街道乡镇的一把手牵办督办24小时接单，全天候的响应。那么东城区的东花市街道呢，在党建引领社区的治理体系建设当中呢，就总结出了对症施治的18个专属工作法。那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探索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工委书记、人大街工委主任张之泽。张书记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还有一位呢，是东花市街道花市早院社区的党委书记刘丹。刘书记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张书记，就是比如说街道呢接到了12345热线反映过来的这种接速即办的这样的件儿的话呢，咱们街道一般是怎么来处理的？ 接速即办到街道以后，我们有一个网格中心，按照这个12345诉求件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进行分派。分派以后呢，各部门我们有6办、4中心、1对1委和8个社区，还有16个商务楼宇、560家企业，还有33个小区、24家物业、1277名物业人，包括我们的495个街乡门店、9家中央驻街道单位和10所中小学校。我们是连为一体，构建了一个接速即办和关键两件小事一体化运行的工作体系，统称为东花市街道一条热线两件小事一体化运行工作体系。这个体系建完以后，那就是办理群众12345一揽筹办的事件，那我们就是这个体系都在运行，这个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属地责任就分得很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33个小区、24家物业反映到这个物业群派单以后，物业马上就启动办理了，办理完以后情况及时反馈到我们街道的网格中心，还有我们16座商务楼宇一样返回来以后，我们派到15楼宇的这个物业公司， 办理这个事项啊，这个物业公司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们在这个物业公司这个工作当中啊，出台了东华二十街道物业管理一奖励二处罚三支持工作机制，接触即办，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求办的事儿，物业公司办得好的我们要奖励，如果办理的不好的我们要处罚。在这个物业公司遇到特殊情况，街道还要支持这项工作，还有我们自身的工作人员、党政机关和我们的社区工作者，我们推出了一个12345接触即办，今日我主办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我们每一个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一年至少办一件群众诉求件。你比如说啊，一个刚来的大学生来到这个街道以后呢，那就该他办理12345群众诉求件，但是他不会办，不会做群众工作，但是今天就该他办，那怎么办呢？副主任、主任还有老同事都会帮助他把这一个件完整的办理完，他通过这个诉求件的办理，他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工作方法，以增强了他为群众服务的本领。一个是物业管理的，是以奖励而处罚三支持，和我们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今日我主办，这么两个工作法呀，就把我们整个区域各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也解决了呢我们的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不愿意办理、不会办理12345群众诉求件的问题。那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就要解决基层工作，就要把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关系要理清楚了。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这些工作下来，那么市区呢对这个有考核指标啊，有标准，有指标，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指标目标要达到，街道就要探索实现这个目标的工作路径和方法，这是街道作为头等重要的事的研究。你比如说解决我们电动自行车啊，这有个故事给你讲讲。我们在中石里啊，这检查这个电动自行车不能上楼的问题，我们当走到八楼的时候，一位同志啊正推着电动自行车要进家门，那我们劝阻他不能进家门，太危险，电动自行车那个电池容易爆燃。哎，这个老同志是说，我也知道电动自行车回家充电危险，那你们告诉我现在在哪个地方可以充电，哪个地方能停放，哪个地方保证我的电动自行车不丢，我现在马上就跟你们走。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我们听的句句话都在理。听完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就才这个创建了一个工作法，叫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治理一补两有工作法。一补两有的工作法呢，我们先解决两有，就是调整我们小区的空间布局，建立统一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地，建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电动自行车在首层有地儿停放，有地儿集中充电。这两有解决完以后，我们就解决一补的问题，就是不上楼。这个啊，我们在那个安装梯控，如果买断产权呢，这个是6600一部，还有电视屏。第二个呢是不买断产权，有个电视屏在里面播放啊，提醒电动自行车上楼非常危险，这个是2500。还有一个呢，只要一个摄像头，同样功能能实现，是1500。那么物业公司出一部分钱，街道出一部分钱支持，建立起来完以后，街道就要向物业公司办理交接仪式，后面运行就物业公司把这个摄像头都接入他们这个终端监控。现在东华市地区呢有401部电梯，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356部电梯，实现了一补两有工作法。 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哈，分类管理精准施策。那么还有哪些工作法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街道啊，2.05平方公里，22256户居民。在从反映的结束计办呢，干这项工作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一次选择啊，那就要终身坚持，那就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我们去主动办理，谋划长远的治理，按照一类一类的解决。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小区，只有一个小区里面只有一栋楼房啊，小区里面环境非常优美，那么建筑垃圾呢，按照市区城管委的要求呢，每个小区必须要设立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那么显然我们这个小区就不具备，那我们是推出了一个工作法，三选一管，就是我们每户居民在装修的时候啊，这个把建筑垃圾清运出去，第一种方式可以选择自己拉走，第二个可以选择物业拉走，这也是明码标价啊，这有成本的。第三个，如果没有物业又不选择自己拉走，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花式工匠，我们是一个应急抢修队，简称叫花式工匠，也可以给拉走。如果都不选，到晚上12点以后，随便马路上和小区里面 乱堆乱放，早上起来到处都是，这就要一管了。管谁呢？管施工队。谁管？城管去管，就管住了。你看我们不具备这个存放这个建筑垃圾的这个小区，就通过商选一管工作法就把它管起来了。像这样的工作法，我们接到今年创建了18个专属工作法。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事件的解决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有底气，更加的顺畅呢？刘书记， 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越来越感觉到直接联系咱们居民的真情实意的这种呼声啊，也督促了我们特别的社区这一块工作的形式、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一个自我革新、一个推动。在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事情、有些问题怎么会去处理啊，想一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讲一个爱心墙的故事吧。垃圾分类这一方面啊，去年5月1号，这个垃圾分类条例实施以来啊，我们社区啊，针对垃圾桶站进行这个升级和改造，然后把原来的9个简易的垃圾桶站呢，合桶并站成5个花园式的垃圾桶站。当然，这个位置呢，也进行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在调整之前呢，我们也是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垃圾桶站与居民楼的这个距离的这个问题。这个桶站改造完了之后呢，绝大部分居民都是非常认可、非常满意的，而且也确确实实啊，提升了我们社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的质量。但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艾女士吧，她呢从这个职业上有一些个人诉求，她就觉得这个垃圾桶站离我家还是太近，打开窗户在我这个视线内有一些影响，他这个诉求呢不停的去反映，我们呢也是第一时间找他去沟通做工作吧，去了解他的诉求，了解情况，考虑到他这个职业做卫生方面的有职业方面的一个情况吧有所敏感，他提出来一些相对合理的一些要求，我们就是共同来进行探讨，看能不能在这个统战这个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建一个稍微能够阻挡一点的一个墙，说是我们在今年的定时定点投放，对这个垃圾桶站进行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改造，就吸纳了他的建议建了一个文化墙，针对于垃圾分类宣传的一个文化墙。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既是解决了居民对垃圾桶站的自身的这个诉求，同时也保留了这个垃圾桶站改造的这个成果，所以说我们就叫做一个爱心墙。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就琢磨这事儿，我说这事儿的解决呢，比起就是说被动的让居民打电话找到我们，不如说我们主动的把我的这个手机号公开让居民呢第一时间能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能联系到社区书记所以说我就是说就做了一个社区书记服务热线，是设定了这个每周一为这个社区书记接待日，也就是甭管是居民的大惊小事反正是社区里面的事儿嘛，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聊聊，甭管是建议也好，或者说一些问题也好咱们都可以来进行谈，来进行聊这样的话，咱们就做到了这个第一时间跟居民沟通建立联系，第一时间呢化解居民的这个诉求听取居民的声音，未速先办，往这个方面继续努力。 那么19年接诉即办的这个机制实施之后，你们在社区工作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也是确实接诉即办这件事儿特别是咱们这个接诉即办条例今年出台以后，对这个接诉即办这项工作的认识也确实也越来越深入了。这条热线确实不简单，是一条真正的作为我们社区也好，我们基层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也好，第一时间联系居民的联系桥。作为社区工作人员有一个情怀咱们选择这个职业就是为居民服务的，就得第一时间站在这个居民立场上去做一些工作。那么咱们既然说是在社区选择社区工作，那么就得把这个社区工作做好，让居民满意才是咱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成绩。其实通过这一件件的小事呢，也是支撑了我们为这个社区继续做好社区工作继续服好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吧。 一个热线能解决一类的问题一个诉求可以带动一片的治理。也非常感谢两位书记带来的分享。基层工作最贴近百姓，全市不少的街乡镇都在摸索经验寻找方法。那经过近2年的实践和摸索，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就构建出了一套自己的1、2、3、4、5工作体系，来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万寿路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戴军。戴部长您好，您在街道办负责接诉即办这项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1年多1年半负责接诉即办的工作。 您在刚接手的时候这个适应吗？ 不适应。然后以前我是在城管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接到这个班子都是新组建的，当时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这个阶层基本的有了考核了，每个月有一个排名，就这个对我们接任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嗯，那么到现在哈，您对这个工作适应了吗？ 啊，节奏适应了。这个说的话，我们万寿路街道啊，现在街头基办的成绩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是经过了去年的啊一些摸索，一年多每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办过一二三四五的这些案子了，这个底气就足了，就知道该怎么协调解决，该怎么去办案去了。 嗯，那么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 我们街道啊，按照现在的要求啊，我们开展这个未诉先办，提炼了一个叫四民工作法。我们梳理啊这三年的街头基办案件中啊，发现呢，我们万寿路街道啊，在物业管理啊、停车秩序啊、房屋维修啊、邻里关系是我们社区治理的关键，这几大类案件呢，我们占比非常大，而且也是反弹高，可能解决了完之后过了时间又反弹了，解决起来非常难。所以呢，为了解决街头基办的这个治理的难题啊，我们实现未诉先办，今年呢研提了一个四民工作法，叫民情热线全市在线，民情驿站一体办公，民情专员呢凝心聚力，民情日志呢问询于民，民情热线我们27个社区啊都公布了我们社区的一个民情热线，进去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全心全力的为您办理。民情驿站呢，刚才跟您说了，我们现在发现呢，这个物业管理啊等等啊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物业的工作人员都在一起这个合体办公，您老百姓有一个诉求，三四家单位来共同想办法来给您解决。民情专员呢，我们是20户居民推选出来一个民情专员，由这个民情专员呢来搜集这20户居民呢，您平时啊有什么需求，或者说对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啊下一步要开展什么工作啊，您提出来，我们把这个意见呢给提炼上来，通过民情专员。民情日志呢，就是我们民情专员每个人手里头有本日志本，就把每一个居民啊他通过走访啊了解到的问题啊记下来，汇总起来，然后我们来共同来判研。通过我们这个四民工作法呀，解决了像地面塌陷呢、管线改造啊、停车困难呢、噪音扰民呢、还有群租房治理等更多的案件。目前呢，有90%的我们社区的这个政策咨询类的案件和40%的物业管理类的案件呢，已经通过街诉基办呢啊转化为未诉先办。而且是今年以来呀，接到27个社区，有3个社区呢4个月的案件就是街诉基办案件实现了这个零的这个投诉。这方面确实是我觉得做的比较好。 嗯，其实社区的工作呢比较细碎，何况现在还有这个质量和速度的考核。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动力哈，促使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努力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真就跟您说，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呀，实实在在的帮助老百姓解决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啊会越来越好。就包括现在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我们现在也通过这个3年来啊这个街诉基办工作的这个推进呢，确实是社区跟居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好了。但是通过这个街诉基办工作啊，我们感觉到啊，老百姓是跟我们这个基层工作的认可度啊是越来越高了。后我的感触特别深，我们现在收到的感谢信呢、表扬信啊和锦旗啊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吧，街诉基办工作啊确实是一个总的一个抓手，这个只要这个街诉基办工作办好了，其他的像垃圾分类啊、疫情防控啊、复工复产呢、等等啊各项工作啊都能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通过街头基办工作，老百姓跟我们心贴得更近了，我们其他工作呢，居民对我们的参与率啊也变得越来越高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也是对于我们这工作一个促进。虽然说是这个办了街头基办工作啊，可能更多的占用啊我们这个街道工作人员和社区啊居委会的居干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但是如果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能把这个案子给办下来，我们的成就感还是蛮高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部长带来的分享。从吹哨报道到接诉急办，再到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不断地推动公共服务从政府的端菜向群众点菜的转变。那么在上述的访谈当中呢，我们读出了接诉急办的很多关键词，比如说百姓需求、及时回应、责任担当、专业高效、协同一心、服务创新等等。我们说呢，接诉急办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务实之举。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